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。 来说几个呀，跟这个春运有关系的笑话好了。是这样的，这个第一个故事呀，名字叫做《想念票贩子》。这是妞妞的好朋友 QQ Pig 说给妞妞听的。QQ Pig 呀，在这个网上看到了这样的感言，说：“哎，好想念去年的那个票贩子呀！你说他咋就那么背呢？让人给抓起来了呢？公安机关真是不人道呀！”嗯，第二个故事啊，名字叫做《为机场修到家门口》。这还是 QQ Pig 说给妞妞听的。QQ Pig 说呢，他在网上某个订票的群里聊天的时候啊，有人这样说：恨死人了，你说为什么我家那里就没有机场呢？不行，就冲着买火车票那么难，我将来一定要在家门口修一个机场。此言一出，引来一片掌声。故事三，找个铁道部的嫁了算了。 QQ Pig 正在为买不到车票着急，一气之下呀，准备把 QQ 的个性签名改成相关内容发泄一下。正在想改什么好，妞妞在一旁绝望地说：要不这样吧，为了让大家在春运期间都能顺利地买到票，妞妞豁出去了，找个铁道部的嫁了。 QQ Pig 灵感大发地说：这样吧，咱们一起把个性签名改成找个铁道部的嫁了好了。说完我俩对视无语，继而苦笑。第四个故事呢，名字叫做一切正常没票。妞妞啊，托大嫂帮忙打听一下有没有 QQ Pig 需要的火车票。此条短信发出，大嫂立即回复说一小时后给你回信。于是妞妞和 QQ Pig 开始等待。大约三个小时以后，妞妞收到大嫂短信，一切正常没票。妞妞一想也是哈，这个时候有票才不正常呢。这就是几个关于春运的时候这个买票难的笑话。但是妞妞也在这里啊，祝愿每到春运的时候想回家的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买到票。后来哈，这个有朋友在看到这个故事之后呢，给了这样的评论，说啊，妞妞啊，以我个人买票的经历啊，我是要千方百计的阻止你们嫁给铁道部的人。我说为什么呢？这位朋友说了，他说我找过三个铁道部的，最后只有一个给买上了，其他呢都是啊我的同事帮我解决的。据说买票的时候啊，都是铁道部求着铁道局，铁道局求着站上的，哎，这叫县官不如县管啊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，诸如此类啊。在此省略3600字。所以啊，后来妞妞想了想呢，就把这几个故事合在了一起啊，把它命名为春运苦中所乐。